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欢迎早晨，今日夏至热辣辣，想食翻一个蛋挞。我是小张张， 好得意。在北半球的就是夏至，在南半球的就是冬至啦。所以今天呢，在不同的地方的话，都是夜晚黑和就是朝头早是特别长。我是夏至蕊。 回应翻你呢个特别长， 我知啊，今日系特别嘅日子啊嘛。 短篇 IQ 题， 清楚， 五秒内答。 好， 青蛇、水蛇、青竹蛇，边样蛇最长？ 嗯， 青蛇、水蛇、青竹蛇最长系咩蛇？ 青蛇。 嗯，错。五 夏日 错，冇 夏日长。夏日长。 五 青蛇、水蛇、 青竹蛇、 青竹蛇、青竹蛇 系啱啦。点解啊？ 因为三个字。 冇错。 Yeah! 我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 字啊嘛， 系啦， 真系。喂，好啦，礼拜五开始咗，都系好热啦，好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31度嘅温，相对湿度76%啊，一嚟陪住我哋进入星期五啊，开心的 Happy Friday 啊！听紧就系香港电力第二台风骚爆人，记住今日喺12:30亦都有点唱嘅时间。加上王菲的这首歌，令我想起太阳计划，哇，热辣辣的天气，大家一起做 show， 虽然好热，不过都是好开心的。在这个热辣的星期的早上，听住我哋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时都提提你，这个星期日有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热辣辣的时间。 苦涩的艳阳，恋爱的剧场。 节目噶啦，每一次有特别嘅时力咧，总会有啲咧民间嘅智慧话啊，呢日咧就咩日子啦，唔好做啲咩啊，唔好做啲咩啦咁。今日咧夏至咧，我睇一篇文章吓，佢一样嘢，佢就话夏至忌嘴咒闹人啦，知唔知点解啊？ 啊，使嘴咒水， 即系唔好啊，唔系叫你吓， 其实唔系夏至啦， 系啦，日日都唔好啦， 冇错，记住啦吓。佢话咧夏至天气炎热啊，所以人会容易咧 人热。 人会用，人会用， 人我几好，人热两团 圆，我中意呢个， 系啊， 成日合着你嘅，好容易脾气发生啊，易有冇咩？嗰啲叫怒火，系啦，所以就 大家容易 忍下啦， 会唔会咧？都系嘅，可 会啦。天， 你今日换咗个眼镜， 系啊， 我几留意你。 唔系呢个好耐噶啦。 唔系，我嘅意思系你平时你都系做一个就黑色粗框噶嘛。 我谂住听日去睇金曲啊嘛，星期日。 后日， 听日你睇金曲啊？哦，喺边度睇啊？听日你喺边度睇啊？有吗？ 我自己搞一个金曲。后日， 你个预想 系， 记住后日， 系 冇错， 系啊，我会着靓啲。 你听日唔好咁早去咯， 我知道， 包位啊嘛，坐定喺门口啊嘛， 卷红地毡。 O K，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其实呢个以下一个我知一定会话，我都知啦，咁样唔好去啲空旷嘅地方而好炎热嘅，例如操场啊，等等等等啊，公园啊咁样。 点解啊？ 中暑啊？ 好容易中暑咯。你冇中过暑先，首先我 梗系冇啦。 吓，你真系冇中过暑啊？ 冇咪冇咯，好奇咩？个个人都要中一次咩？ 轻微地点都会试过下噶、 哦， 我唔 知 系车华 啦， 我自己都试过嘅。有一次咧，十二点几踩单车，我可以讲过系嘛？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嗯 okay、你啲嘢我通常唔记。 你讲系一定讲过，但系我哋唔会记得。 Sorry， 我系咪太 两个大？ 冇所谓，冇所谓，冇所谓。咁咧，我 好愿闻其详。 其实我都喺楼下嗰个单车径踩嘅时候冇事噶。好啦，踩完之后咧，推紧车翻嘅时候咧，开始想晕啊，即系成个人咧， 咁啊真系 转下转下转下， 大家 到一翻到门口，我已经顶唔顺啦，噼啪咁样咧，我就即系屋企人开门啦，我已经拍咗落去啦。 哇，晕低啊！你直情。 是好辛苦，好辛苦咯，系啊，咁所以大家小心啦，咁样。嗱，其实讲到呢一样嘢咧，你知唔知今年喺巴黎嘅奥运咧，而家佢哋都提议紧一样嘢。 七月尾啊，今年好似特别热诶，巴黎。 佢哋而家就系提议紧改时间啊， 两 种，一种咧就系改冻啲嘅日子，即系将佢推后啲，等冇咁热先。 个欧洲真系好少咁热噶， 同埋最惨嘅系佢哋冇冷气。 系啊，唔兴啊，系。 一系如果推唔到咧，起码咧就喺黄昏。 同意啊，冇啊，啲運動員咁辛苦，好危險。 你都唔想佢出事噶。 係啊，好危險。 你諗下， 我大可笑。 係啊，佢話而家唔單止影響佢嘅成績嚇，甚至影響佢嘅健康，分分鐘會有死亡。 冇錯啊。 咁所以都係提下大家嚇，夏至嘅天氣炎熱，但係做任何嘢諗諗先嚇。喂，仲有佢話唔好剃頭，即係夏至啊。 點解啊？ 係點解咧？民間智慧好得意，佢話唔好剃頭啊！雖然咧天氣炎熱啊，剃頭之後太陽照射咧，容易引致頭暈啊、運勢下滑。你聽人 會咁樣嘅咩？會唔會係反光啊？ 唔知 即係如果你剃咗頭之後反光，反射翻反而係冇事啊。 啲頭髮係會幫你即係 keep 住嘅， 係嘅，因為你個頭皮其實好容易會曬傷嘅， 所以戴帽咯。 但係如果係嘅話，係咪可以搽啲防曬喺個頭度咧？又唔得 可以啊。 唔係，因為你會堵塞嗰啲毛囊噶嘛， 黐塊石子喺度， 咁可以煎蛋咯。 會唔會個頭仲熱咧？ 點會點會黐石子啊？ 唔係我諗， 佢攞嚟煎蛋 光咩射嚟？ 即係你反翻啲太陽光係咪？啲太陽光係起油池嚟，咁由邊度射嚟？ 我閃。 你试下啦。 好， 咁另外自己就做一啲嘅消暑嘅东西啦。 你饮下水咯，饮多啲水啊，真系。如果天气太热，呢两日真系好热。 其实阿妈都知系女人嘅，就其实系可能咧，尤其是呢啲时间咧，咁啊，大家饮水咧就唔好到你感觉到口渴嘅时候先至饮，耐唔耐嘅话咧，都系吸两啖咁样咧。其实对于你嘅身体补充水分嘅话，系好过你。有呢個口渴的感覺的時候，先咕嚕咕嚕咕嚕咕嚕飲嘅， 係 啦，你知啦，飲水嘅話，你一次過灌得太多又係唔得嘅。 我知啊，係 啊，有好多好多呢啲嘢，我諗都已經講咗一億次。 冇錯， 係啊，同埋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咧，都要提下佢，因為老人家有時個體感唔係咁敏感。 你呢個講得好啱，特別仲有就係長期病患嘅，咁包括有糖尿病啦，又或者或者係中過風啊呢啲咁樣嘅人士嘅話咧，好可能佢對於嘅就係個温度咧，佢個敏感度唔係咁高嘅，所以好可能嘅就佢會覺得佢都唔熱，但係你都要即係要提一提佢咯，或者你要開一開風扇啊，開一開窗啊，咁樣去等嗰啲空氣可以流通到咯。 嗯，兩百 點啊？你想講咩呀？ 唔係我係啊，你啫。 睇下我喺唔喺度係嘛？我喺度。兩百話俾你聽啊，同埋我今日啊睇新聞啊，我提醒阿馬伯，因為你有時你會街市買海鮮噶嘛，係咪先？ 我知啊，哦，你話中毒嗰啲啊， 你小心中毒 啊嘛。 但係其實唔係啊，鬼爪螺啊，佢而家佢淨係講有一種叫鬼爪螺，咁啊名字嘅來源唔知啦，但係佢話有幾宗食咗之後咧又中毒啊，嗰個叫口部麻痹啊、頭暈啊、想嘔啊等，所以大家。如果在呢幾日咧嚇，呢個週末想買啲類似咁樣嘅 海鮮餐啊， 係啦，我會寧願唔買住咯。雖然我就覺得應該唔會咁容易中嘅。 你又有藉口唔買咧？ 係啊，慳翻啲錢啊嘛，係咪？ 早晨，早晨，聽緊風騷快活人，我哋今日有車路的士講下車嘅 CC， 咩叫 CC？ 係咪越大越好？咁要留意啦。一个特别混音的版本属于 Leslie 张国荣哥哥，叫做《黑心》，好热的夏天。 风沙变得风浪，多么吸引风光。 唔食辣嘢嘅我咧，对呢个新闻咧，我觉得系冇乜所谓啦。咁啊，因为丹麦咧最近宣布啊，有间韩国公司嘅某一种辣面咧唔得，佢话咧太辣啦。嗱，佢唔系话佢有问题，即系唔系话佢品质有问题， 系 话 辣得 滞 啊 嘛。三款一样要下架嘅。喂，其实呢一样嘢好似一个反宣传咁啊，即系对于啲真系中意食嗱，我唔食辣嘢啦，我亦都唔会买啦咁样。佢原来有三款嘅，三款即系由辣到好辣到三倍辣咁样样。你哋有冇试过啊？ 我梗系冇啦，我都唔食辣嘅。 你都唔食噶系嘛？ 嗯，我有，我有， 系嘛？即系嗰只韩国嗰只辣嘅面咧， 系 你食边只？佢有一级、二级、三级，你食边只？ 唔知佢几多级啊？总之佢就有试过嘅，就系食佢嗰啲辣面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好辣咯。咁到最后尾系你冇办法能够食到啊，因为佢好似火烧咁样噶，你个口 都 去到咁嘅地步， 又冒汗啦，系 咪？你就根本冇乜意思嘅，因为你系乜都食唔到嘅，你真系。咁我就话吓，其实如果你食嘢，你都系想有嗰个口感同埋有嗰种快乐 味道。 但系其实佢就系一种痛苦， 啊、 你明白吗？咁咯，系啦，其实都有讲过啦，就系、是、话其实咧，即系辣咧就唔系一种味觉嚟嘅，佢系一种感觉嚟嘅。咁、其实如果你去到咁嘅地步嘅时候咧，你就其实系一个酷刑咯。咁我就会我唔食噶啦， 系 咁咯。但系有就系唔食咯。 唔俾卖又会唔会太过咩？即系如果你中意食辣嘢噶，如果你好中意食辣嘢，系劲辣嘅。都有呢啲人嘅， 唔俾賣嘅原因係乜嘢啊？ 嚇噶，佢就話對人，佢話可能隨時會引致一啲受不了的人。你食之前嘅你自己唔知咁，你可能原來食食下先發覺啊，原來你係頂唔順嘅， 或者心臟病咁嗰啲 啊， 係 啊，腸胃啊，心臟 啊， 咁就為咗大家嘅健康，佢索性咧就唔準賣啦，下架咁啊， 咁幾好啊， 就唔係周圍喎，只係丹麥啫。 嚇，邊個決定嘅？即政府丹麦 食丹麦嘅食物管理局 系、啊，佢听啲国民，因为欧洲人唔系好食嗰啲好劲辣， 佢哋唔需要啊，因为嗰个天气嘛， 系啊，冻冰冰 系 啊，但系冻冰冰食辣唔好咩？ 唔系啊，真系噶，食辣嘅话，其实你系驱湿噶嘛， 哦、 所以你冇发觉嘅就系唔同嘅地方嘅话，佢哋食嘢个口味系会唔同嘅，而系因应住嘅就系嗰个环境同埋嗰个天气嘅，系啊， 东南 口味好唔同 嘅，好辣啦， 一定要食辣啦，酸啦，辣啦， 系啊， 我唯有。好啲啦，咁样。 你跟得个取蛇多，你越嚟越精灵。 我都觉得系， 好犀利啊！你 要噶，喺佢身上要学咁多嘢，喺我哋嘅节目，大家都可以学好多嘢。 系， 我哋都希望个节目能够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 系啊， 马老师啊，咁我哋而家啦，风骚师弟又唱下歌，不如你又学下，唱下得闲喺我哋嘅风骚师学下嘢啊嘛，系嘛？ 唔系，我叫咗阿师弟帮我作一首歌，30秒内。 嗯，冇错，因为啱啱同大家介绍过嘅就 系 话，而家喺韩国好兴嘅， 好兴， 系啦， 我都唔知。 原来就系啲话啲歌真系好短嘅啫，全只碟啊得10多分钟嘅啫。咁我哋啊，不如都试下啦，咁样系咪？ 系啊， 咁啊， 但系都系嗰句啦，我红咗嘅时候咧，你哋就冇咁对我。 你放心啦，你唔会有嘅人。我会阻止呢人发生。 你咁衰，使横手？ 唔系，我唔系咁讲。你而家红咗噶啦，耐唔耐又会有人同我讲？哎，我又见到马老师啦，咁样系咪先啊？ 又 会 有 野生捕获 咩？ 落几次咯， 系啊系。 点解咁得意嘅野生捕获？佢都系通知 Michael， 唔系通知你。 同埋点解要通知我咧？ 系咯，唔知点解咧？吓，唔系咁好，我觉得系咪啊？即系应该通知翻你系会比较好啲嘛？ 咁我都知佢捕获我。 你真系你知人哋捕获你嘅咩？然后佢影亲你嗰啲。相你都好样衰喎，你有冇留意啊？ 不嬲都系啦， 唔系咁，其实特别样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由佢担任主席嘅扶贫委员会，正系同政府经济顾问商讨订立全新概念睇贫穷情况，预计今年之内推出。陈国基接受本台上任2周年系列专访嘅时候话，本港现有贫穷线未有计算物业资产，由于社会老龄化，退休之后冇收入嘅人越嚟越多，形成贫穷人口增加。佢认为贫穷线唔精准，无法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冇参考价值。他不同意外界有意见指本港扶贫政策越扶越贫，形容扶贫缺钱可以用综援兜底帮助，但是扶贫工作亦都包括帮助心灵贫 貧窮的群體，例如關愛隊上門探訪獨居長者或者雙老家庭，可以加強精神上的支援。破产管理处数据显示，五月破产呈请871宗，是2022年4月以来最高，按月增加超过17%，按年升近35%。发出接管令或者破产令有624宗，按月减少超过27%，按年跌近9%。是自四月所创的超过三年高位回落。上个月强制清盘呈请有61宗，按月跌近8%，按年升近85%。至于发出清盘令有43宗，按月升超过13%，按年跌近9%。政府去年陆续重启青年境外实习及交流活动，各政策局和部门今年继续推展各项计划。其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2024-25年度将会资助190个内地实习项目，名额大约6500个，即为遍布多个省市提供金融、法律、资讯科技和传媒等不同行业的实习机会。今个年度计划的机构申请数目、批出项目和名额，以至青年申请数目都比去年增加。另外，教育局亦都筹办中小学生内地交流和考察活动，以及专上学生境外交流资助计划等。至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亦都举办多元的交流和实习计划，给本地学生和青年有机会到内地和海外不同地方进行交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5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3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5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4.4；盈富基金18.44，跌2.7；恒生中国企业66.02，跌1元；美团117元，跌2.9；中海油22.9，跌6毫；阿里巴巴72元，跌4；商汤1.36，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3.64，跌5.2；建设银行5.7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8，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626点，跌6点。港金报2195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60.05美元，卖出236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就过咗擎天半岛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 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彩虹交汇处去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呢？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的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继续我哋嘅丰收快活人，一阵间我哋有校长，校长嚟咗啦， 校长嚟咗啦， 欢迎校长， 欢迎校长，一齐同我哋玩游戏，系好靓女啊，好后生啊，好嗱，喂，其实讲下咧，我哋以前咪讲过一个问题咧，就话南韩嘅人咧越嚟越唔想结婚啊，韩国嘅人， 唔知道、啊。我認識嗰兩個韓國女仔，佢哋都好想結， 好想同你結啊嘛，係 咪？ 唔係我呢啲嘢，我唔方便透露。 我都唔想知道，繼續。 係啦，佢咧而家有佢 想笑你啊！ 我後生聽到， 梗係唔會笑我啦。 進入一個人口緊急狀態啊！ 係 拉緊急掣啊！四個原因，你估邊四個原因咧？其實有一樣嘢咧，係唔關屋企事。 即系佢哋唔结婚嘅原因，唔想生仔咯。 一个家庭，你估有几多个 B 啊？一个家庭平均 0.8嗰只咯， 0.几嘅啫，即系一零，即系 冇一个咯。 同日本一样啦， 系好多地方都系， 系啦， 唔系净系日本，香港都系啊， 系啊， 系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唔关屋企事嘅，系关做嘢嘅事，即系翻公司嘅事。 嗯。 我翻公司嘅事，翻公司嘅事系啦，翻公司嘅 长咯， 因为佢翻到屋企已经好夜 啦， 系啊，亦都好攰啦， 同埋压力大啊。 其实呢一样嘢，我谂咗好多地方都系好。 南韩好夸张，如果你有睇佢哋嗰啲，系冇错， 系啊，佢哋嗰啲文化，又要去落咗班要去饮酒， 冇错， 系 要同 boss 应酬， 系 唔可以唔去，一定要去， 系啊， 但系 boss 亦都要埋单， 系啊， 同埋佢就系要饮醉。 系啊， 必须要饮 醉咧就冇礼貌。 系，冇错， 系啊。 总之佢斟俾你，你就要饮。饮完之后仲要送 boss 翻屋企喎，送完之后先至自己翻屋企。所以呢个就系佢哋职场嘅一个问题。 系，所以已经冇时间再为自己嘅下一代咧去 打拼，冇力噶啦， 冇力啦。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其实都关上一次讲嘅就系唔愿意结婚，即系唔想结婚，即系觉得结婚呢一样嘢好束缚啦。 我谂真系太劳累啦，嗬。 即係你平時翻工已經好勞累，嗯、 即係唔想再氹多個人。 邊、啊、有心情拍拖啊？陣間個女仔又 扭 扭 下 底 啊，花脾 氣 啊， 點會話女仔啫？ 唔係，即係我咁講，我收翻。 點話女仔啫？ 我收翻。 而家咩世代啊？ 對李麗蕊， 女仔唔辛苦嘅，佢唔使翻。 我都講咗 等 住 老婆。我係要咄咄逼人啊！ 繼續踩落去。 O、okay, K， 但其實真係辛苦嘅，嗬。 大家都辛苦。 你冇 mood 嘅，真係。 咁會唔會再繼續落去？呢、這個叫不婚主義啦，佢又叫不婚主義，即係唔結婚嘅主義。會唔會慢慢延伸到你將來係冇結婚？ 唔係呢個係冇乜問題嘅，我覺得嚇，即係結唔結婚，但係我係擔心嘅就係喺個社會結構上邊嘅話，如果你唔結婚嘅話，即係冇下一代，冇下一代嘅話咧，就會成為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可能講緊嘅就要好多個嘅年青人，佢哋就供養一個老人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社會結構嘅話，其實係需要有一啲嘅就係、是新生代，即係要有 B B， 要有人大咁先至能。能够叫做系健康咁样成长嘅，咁呢一样嘢嘅话系大家好多个唔同嘅地方都需要好好地要考虑嘅问题。 同埋老人发族嗰个照顾佢哋嘅成本又高 越嚟越高咯，系 啊， 老龄化等等等等。 所以咧，亦都引致咧，越嚟越人即系生少好少嘅小朋友咧，第时就冇咗嗰啲咩大阿大姨妈啊、姑妈啊、舅父啊，因为嗰啲每人都得一个嘅啫嘛，即系 冇咗好耐啦， 系嘛，已经冇咗呢啲嘅称谓啦， 系啊， 系咪嗰时生 即 系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多都已經係兩個三個啦，係、 嗯、 啊， 嗯、 我哋嗰個年代就 七 個 啦，係啊，閒閒地。 你 係 講七個， 你嗰個年代都冇咁多啊嘛？ 有係咁上 下三個四個到啦， 唔止真係唔止啊，五個啊六個，你上次我 冇啱冇啱三個或以上，好唔好啊？咁但係舒服， 唔係你都係就咗佢喎，你都係就咗佢喎。 三個或以上我就係咁，你咁 點解你五個 都有就你啊？我唔可以七個或以上啊嘛，一就七個或以下啦。 靠你做 咁樣，你就到我啦。O K。 好啊，下一個原因都係關屋工作事嘅，你知唔知係咩？就係。人工太低， 系啊，哦， 人工太低。其实嗱，呢几样嘢咧，虽然系南韩发生啦，但我谂对香港嚟讲咧，都好有相同性嘅。你谂下系咪打工又难揾工啦？可能人工又低啦。而家后生仔成日话啊嘛，养自己都唔够啊嘛，即系可能仲要翻屋企食阿爸阿妈噶嘛。咁你点样再可以生小朋友咧？咁样咁都系一个唔知啊，即系一个问题嘅吓。咁啊，少子化越嚟越少啦。最后一个咧就系话咧。唔愿结婚啦，不愿结婚，亦都结婚之后咧唔会生仔嗱，唔愿结婚一样嘢啦，结婚之后唔愿生仔系第二样嘢，引致咧个人口嘟嘟嘟嘟一路咁样跌落、嗯。 其实呢一样嘢系咪都系同而家我哋个职业生涯以及系个生态完全系唔同晒咧、嗯？以前其实你需要多啲人，系因为嘅就可能系工业。需要好多人啦、 啊， 而家嗰啲都係嗰啲用腦嘅、即係比較高科技啲嘅嘢。其實基本上需要人嚟去打工啊、翻工，又唔係 少啲。 係啦係啦，我意思就係咁啦。即係其實可能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話，而會引致到你亦都喺個工種上面，若係唔需要話即係人咁多去翻工。 啊，你呢個問題我晏晝揾個社會學家傾下偈先。 唔係，我係有心同大家喺度喺度討論緊嘅， 絕對同意， 啊、 絕對同意你講， 係咪啊？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啊，你諗下都冇人做嘢。原來我做嘢跟住又唔知道我有冇將來喎、你諗下，哇，好驚噶！如果我生一個仔，哇，唔知道真係有冇錢養佢， 係噶， 係啊，人哋隔離嗰個又話翻書法班啦，又鋼琴班，咁我教佢吹木同笛，咁已經好肉酸噶咯， 吹口琴。 是啊，是即係你壓力太大，真係壓力好大。 唔係，即係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覺得唔係淨係去做一啲咁樣嘅調查出嚟就算咯，係咪啊？係咪應該因應住嘅就係而家個社會已經同以前唔同咗， 唔同曬咯。 所以嘅就應該要有一啲唔同嘅策略或者係唔同嘅做法咧。 係啊， 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佢哋係真係要有一啲要結婚啊，或者係要生 B B 嘅，咁其實你係需要探討嘅就係點解佢哋唔而家唔願意，同埋以前。前點解會願意咯？係咪啊？如果你就咁樣講，我就 政府都有津貼啦。 係，但係 你有用咩？ 有 覺得 啊！你養佢係講咗十幾年喎，而家你只係開頭嗰一筆啫喎。 你反而講緊嘅就係話，即係長遠嘅計劃，例如可以嘅就係唔知啊，扣税有啦，係嘛？即係子女嘅免稅額 有。 又或者嘅就係，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是如果我真係要去生 B B 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一啲譬如可能係託兒所？ 呢、這個重中之重，啲大機構咧就應該，譬如話俾個地方，等啲爸爸媽媽都翻工嘅，就擺個小朋友喺度， 可以幫下手， 可以幫到手。 你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啲嘅計劃嘅話，你就會令到佢唔會哇， 安心啲啦。 係啦，安心啲擺低，咁跟住佢就可能係放工嘅時候就可以就去接佢，即係等等。對於若果你要生 BB 嘅，又或者係結婚嘅人嘅話，有多啲呢方面嘅優惠，佢先有一個誘因，佢先去做呢一樣嘢，係嘛？就如果你淨係話俾我聽，我就係啊，份工好大壓力啊，賺嘅錢又唔夠，或者係點點點嘅話，你只不過就係 講咗個問題啫。 你只不過係講咗嗰個症狀，但係你冇去因為係你冇去醫呢一件事咯。咁其實都係冇意義。 呢個都係大圍嘅問題，唔淨止南圍，我相信香港嘅問題都要大家諗諗，到底爸爸媽媽面對嘅辛苦有啲咩可以幫幫手，等呢個人口唔會一路咁樣跌落去。And I swear,Like a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And though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And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nd the sky I'll be there I swear Like a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ll be there For better 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I love you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 And I swearYour 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 the walls And when just the two of us are there You won't have to ask if I still care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欢迎你嘅时候 ，I swear， 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提提你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做一个快乐的流年。好多人虽然知道唔应该太在意人哋点样睇自己，不过活在呢个社会，活在团体之中，不在意人哋眼光，实在唔容易。唔好恶外人啦，就系讲身边嘅父母、亲戚、朋友，有时都会对我哋评头品足。点样处理人哋嘅睇法呢？第一，唔好受人哋嘅睇法左右，你要先清楚你自己嘅想法。讲到底，自己嘅想法先系最重要嘅。当然唔表示你要一意孤行，唔理人哋嘅建议，但系你可以参考下人哋嘅建议，然后谂下自己想点呢？最后最重要都系睇下自己嘅想法，清楚自己想到底决定系行左定系行右，唔好人哋叫你行你就行。第二样嘢，厘清呢一件事系你嘅事咧，定系人哋嘅事。心理学有个重要概念叫做课题分离，系将你自己嘅人生同人哋嘅人生分开。然后你需要做嘅就系唔好干预人哋嘅课题，亦都唔好俾人哋干预你嘅课题。咁样分清楚之后，你会觉得人生清爽好多，可以减少人际关系嘅困扰。咁点知道呢一样嘢系人哋嘅课题定系你嘅课题？好简单，你问下自己啦。呢一件事，呢、这个决定，最后系影响边个最多呢？个后果系边个去负担？唔结婚系亲戚嘅事啊，定系你嘅事？或者嫁呢一个人，到底系你爸爸嘅事啊，定系你嘅事？搞清楚最后系关边个事，咁就由边个决定。第三，允许人哋有唔同嘅睇法。好多人唔开心、冇自信，系因为人际关系嘅烦恼，担心人哋唔中意自己。当你知道有人真系唔喜欢你、批评你嘅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自卑、愤怒、忧郁、受伤、沮丧等等嘅负面情绪。呢啲都系来自人哋唔喜欢你、批评你，但系呢一件事系你控制唔到，口生喺人哋身上。所以最好嘅方法、最好嘅调教心态就系允许人哋有呢种睇法，唔好强求，唔好试图去讨好佢哋、改变佢哋嘅睇法。只要想清楚呢一点，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自由。正如文章嘅标题，请你想象自己系世界上最好味、最新鲜嘅一个榴莲。可惜，无论你系几好几好，有啲人天生就唔喜欢吃榴莲，唔中意佢味道，见到佢已经憎啦。咁点算？就算你再好吃，都会有人唔喜欢。但系呢个并不是你的错，当然亦都唔系。唔中意榴莲嘅人嘅错啦，咁佢真系唔中意，冇办法，冇人错，唔需要自卑，做好自己，信自己，只要揾到喜欢你嘅人，佢哋就会非常非常喜欢你。你睇下嗰啲人食榴莲食得几开心，一见到榴莲双眼发光，因为佢哋揾到自己心中最合口味的。有一日你都揾到同你完全吻合嘅投契嘅喜欢你嘅人，放心。送俾你呢支歌曲，为你打打气。我哋有叶倩文做得伟，一直信自己。 心世间始终会美，上战争有千夫死，信四海许多正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 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禁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禁曲，六月二十三号 晚上七点三十分，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现场直播。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炎热嘅天气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二度嘅温度，相对湿度70%嘅。咁啊，天气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微至和缓偏南风，翻嚟就会有校长嚟啦。 你又知唔知？ 哇，就嚟放暑假啦，下个礼拜我哋就要行结业礼啦。 系、哎、喎， 犀利啦！ 我要好地准备下自己。 你哋揾唔揾暑期工啊？ 我唔会啊，剪干净啲指甲。 做咩啊？ 行结业礼，唔、okay, 关事。 喂，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那个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日日听呢个节目就最好啦！风骚快活人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32度气温，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点解呀？打嚟点唱？几时呀？12:30，而家马上开始呢个环节。 隆重介绍今日你又知唔知嘉宾培侨书院中学部吴正文校长。 吴校长早晨。 早晨。 吴校长你咁后生嘅，你其实系做咗校长几耐呀？ 我系新上任嘅，其实喺去年嘅九月咧先接任呢个岗位嘅。 哇，好嘢。 好似个小妹妹 咁。真系好似学生。 系啊， 会唔会扮噶？ 唔会嘅，同事同埋学生都非常之好。 你例如讲呢个问题，我想问做校长系咪要咧唔笑，即系好严肃？我以前细个咧，成日觉得啲校长好似好严肃咁样。 校长系因为见到你，咁嘅重点佢都唔知 道。我反而觉得咧， 佢真系有可能唔知噶。 我反而觉得而家咧，老师同埋校长咧，同家长同学生嘅距离咧，其实都比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近咗好多。 啱啊，点解？即系我哋以前都冇家教会嘅，即系我个年代系咪先都冇家教会？系后来先唔知点样慢慢衍生咗呢一样。我谂而家好多学校都有啦，系咪？ 有嘅，因为大家即系沟通好重要噶嘛。以前嗰、那个可能社会啊、文化背景啊，喺老师嗰个岗位嚟讲，真系有啲有少少高高在上啦，对学生嘅， 甚或系校长， 系啊，连家长都会好愿意去听老师俾嘅建议啊， 因为佢交俾你噶啦， 系啦，但系对于而家嚟讲咧，其实双方沟通完之后个需要咧，对个小朋友嘅发展系最好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趋势嚟嘅，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校长今日问咩问题噶？好似系沙人屎喎，系咪？ 你自己本科， 我本科因为系读物理嘅， 哇，完全唔似啊！ 呢个样子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过，我同我小朋友都有讨论嘅咋。你系似咩？你教英文啊？系咪啊？系文科啊？ 音乐都似，音乐都似， 得闲人咁 系咪？音乐都似， 你系咪因为同细个嘅时候个性格系有关 嘅？系嘅，冇错。自细都好中意研究一啲我唔识嘅嘢， 系。 就算我去拣书睇啊，都系专门拣一啲讲啲奇奇怪怪嘅事情。 你睇啲咩书啊？可唔可以介绍下？ 我又好有印象，或者好细个嘅时候睇，譬如话十大毒物系啲乜嘢啊？ 毒 物有毒嘅有台啲文啊， 咁系乜嘢啊？ 系啊， 可唔可以讲一样嚟听下？ 譬如话讲水母咁，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印象啊。 哦， 就算系一啲生活常见嘅嘢，就算譬如好似啲菇菌咁，我哋都成日听嘅人哋讲话啲食咗啲毒菇有啲坏 嘅 点样。咁但系去到一个咩程度咧？昆虫又如何咧？咁嗰啲我都觉得好有趣嘅。 电子嗰啲 系啦，我自己嘅兴趣除咗话呢啲奇奇怪怪嘅东西之外，仲好中意去试下拆啲零件啊，拆啲机器、 收音机啊， 系啦， 闹钟 要 拆唔少，啲 嘢坏咗。又攞嚟整， 系佢好嘅时候拆坏佢啊，定系佢坏咗你整翻佢？ 两样都有嘅。 但我哋呢度啲嘢唔好拆，忍一忍手， 冇问题。 但系你真系识砌嘅咩？你冇人教过你噶，你拆散咗之后。系你唔知点样拼翻埋，拆就易啫，系咪？ 冇错，亦都真系试过拆完之后，成件嘢系要收埋，唔可以俾人见到嘅。 系、 即系唔可以俾爸爸妈妈知。 冇 错， 但系我觉得尝试系好嘅，试试下成功就会嚟噶啦。 系啊，咁如果你作为校长，学生拆咗学校嗰啲喇叭，咁你点？ 我哋都会教佢哋嗱，边啲你系可以试嘅，边啲唔得嘅。当然即系责任感喺背后都系一个学习嚟嘅。 我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咧，就话细路仔中意画画。俾幅牆佢，嗱，譬如屋企有幅牆，任你畫，你畫乜都得。呢幅好咯，唔好周圍畫喎，咁樣樣咯。 呢個係一個好教育嚟嘅， 係嘛？你都覺得係嘅。OK， 好啦，咁而家正式嚟咧，都會清楚。系啦，咁我哋就会系先咧，就由我哋嘅同学发问嘅， 系 啦，咁清楚噶咯，嗬，校长，好嚟啦， 嚟啦，校长好年轻嘅，但系今日咧，我想问嘅问题咧，系关于旧香港嘅。好啦，呢、這个咧根据旧香港一个有记录嘅售卖书上面吓，喺1958年，你应该未出世啦，五几年啊，有26,000蚊港币，26,000蚊港币，以下四样嘢，你估系边样嘢嘅标价呢？1958年，第一架全新欧洲跑车，俾个 reference 你，而家卖紧100万，即系2024年。第二。尖沙咀区一个600尺嘅住宅，而家卖紧1480万。第三，一只20尺嘅游艇，而家卖紧500万。第四，一个 number， 校长知唔知咩叫一个 number？ 独立屋， 哦、即系一，譬如广播道三号，咁呢个三号咧，你买咗就系你噶， 咪一个独立屋咯， 系啦，一个 number， 一间独立屋咯， 成个 number， 系啊， 成个 number 屋啊， 嗯，地皮定屋啊？ 地皮，但系起咗、你都可以起一个屋嘅。 诶、嗯，两、件事，你地皮还地皮，如果你起咗屋嘅话，系两件事嚟嘅。 地皮， 地皮系咪？ 系啦，一个 number， 但系对唔住，我搵唔到 reference 嘅价钱啦。 再讲一次，26,000元可以买到一系一架全新欧洲跑车，一个尖沙咀区一个600尺嘅住宅单位，一只20尺嘅游艇，定系一个某某地段嘅 number 咧？ 好，我哋倾一倾咯，好嘛？ 嗱，阿校长，我觉得欧洲车就唔会噶啦。 嗯。 是啊，跟住游艇都 冇， 因為嗰時歐洲車咧，如果響，因為我上個禮拜睇《雙星報喜》啊，即 係 許冠文夜晚電視嗰個啊，佢話40,000元當時啊70年代可以買一部歐洲靚車， 嗯， 咁、 嗯、 我覺得 呢個50年代 佢再早啲。 我覺得唔需要，我覺得唔需要，同埋遊艇都唔會。嗰時我覺得啲人買遊艇嚟做乜鬼啫、嗯？所以咧，我傾向係三。地皮 我都 係， 我都係傾向於地皮。 係啊，我哋夾錢一齊翻翻到1958。 因為而家講翻嘅就係話，其實應該係話58年嘅時候真係有嗰啲嘢賣，係咪啊？先至可以有呢一個嘅標價噶嘛。 冇錯啊。 咁所以係咯， 真係似地皮啊！嗱，同埋因為地皮咧唔分地段喎，唔分地段喎，係啊，有機會真係可以買到。 你講得啱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喺九龍塘買嘅，又或者我喺山頂度買嘅，兩回事㗎，係咪？ 當然啦。當然啦，唔同區域係唔同嘅價錢。 我哋夾錢三個買定。 阿校長，你夾唔夾啊？你同唔同意先？ 一定夾啦。 好嘢， 你同意啊？呢個係做得過嘅生意。 頭先聽你咁樣講嘅話，如果你話講緊雙星報喜六幾年嘅時候，你買一個住宅係40,000啊嘛。 唔係一個車啊，靚車。 一個對唔住，一個靚車係40,000元啊嘛。咁而家佢而家嘅話，個跑車其實都有啲似喎。是不是呢，即是五八年的时候的话是20,000多元一个跑车。跟住你去到六几年或者的时候七几年的时候的话就40,000元。 一部靓车。 我又在想呢，可能呢不同物件的价值呢在这几十年间的升值的幅度呢又有些不同。 几何级 有时候。因为以前的跑车就是讲的需求啊，又或者那个技术啊等等啦，可能佢嗰個價值真係要等同於一個地皮或者一個住宅單位都未定，所以我就想揀都係 買地 皮， 地皮似啲係咪？我係想揀地皮嘅，但我三個都係地皮啊，會唔會危險啲啊？ 咁啊， 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 我成全你哋， 唔緊要，冇， 我哋成全校長， 我哋三個一齊， 好， 好，地皮就地皮， 地皮， 我哋再揀， 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地主咧？ 好嘢， 三個都係地皮，全部都係D。 他很害怕的現 在三位購買者這個答案是不對的、 啊、 並不是地皮， 那我選跑車了、 我選住宅六百車， 好，我都是選住宅， 住宅是不是， 既然買不到一個地皮、 啊、 那買一間， 即沒人選遊艇是不 是，特別他說標價五八年， 同埋我會覺得點解佢會出呢一題呢，係因為佢鍾意車， 嗯， 所以佢會睇返嘅就係五八年嘅時候嘅話，原來一個超級跑車嗰陣 嗰個價值都咁高嘅， 即係咁樣， 唔緊要啦，我照買 房 屋， 好，我揀 A， 你揀乜， 我買屋， 你揀 B， 我都揀住宅， 係你都係揀住宅，即係兩個 B 一個 A， 係住宅， 好嘢， 26,000元買到個單位喺尖沙咀區，哇，如果而家係咁好咯， 從頭細説。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近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盛盛放。让我爱你，回报恩心，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 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无用意于我旁，年月才给养分，安心于基本爱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好啦，你又知唔知道到小瑞瑞？ 好啦，由我瑞仔发问啦。好啦，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就话大家知道啦，今日系6月21号啦，夏至系咪？ 冇错。 头先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嘅话咧，都有留意到嘅，就话虽则喺我哋嘅北半球嘅地方就系夏至，南半球嘅地方就系冬至啦、嗯。因为今日咧喺个白昼或者系黑夜咧，其实系最长嘅一日嚟嘅，所以长颈鹿保育基金会特别定每一年嘅6月21号咧，就系、是、为世界长颈鹿日， 系咩咁得意？ 系、啊、大家有冇留意呢啲嘢咧？ 冇啊，真系冇啊。 系咧，嗱、就系个问题已经好有营养啦，对不对？好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咧关注有多啲咧，就长颈鹿呢一种咁可爱嘅生物啦、嗯。其实而家嚟讲嘅话咧，都即系濒临即系呢个呢个咩啊？又唔至于系绝种嘅，即系越嚟越少啦、嗯。所以大家应该要多啲爱护下长颈鹿嘅。好啦，以下落嚟边一项有关于长颈鹿嘅描述咧系不正确嘅咧？不正确啊！ 知道 A， 佢每日要用16至到20个钟头嚟搵食。即系其实佢系好鬼中意食嘢嘅。B 佢每日只系瞓半个钟头就够噶啦，即系等于我哋人类成日都话啊，要瞓到7至8个钟，其实原来佢哋瞓半个钟就够噶啦。C 每一至到两分钟嘅话咧，佢恰下快差，你明嘛？如果就觉得我好攰，好攰啊！ 佢有咩做啊？ 佢冇嘢做，佢要觅食嘅，佢要觅食，咁所以佢就会恰一阵。咁样一至两分钟嘅话咧，佢快叉佢又可以哇，周围行周围行噶啦。而 D 佢条脷都好长噶、嗯，长到可以搵嚟做乜嘢咧？可以搵嚟撩鼻哥同埋清洁佢嘅耳朵。 撩鼻 边样系唔正确嘅咧？好， okay. 你哋讨论一下啦，嚟。 校长，你 点睇啊？校长 系啊，我哋跟你噶啦，冇计啊！我觉得条脷长唔似， 我都觉得系。 我反而觉得呢个似、啊，诶、 欸，因 为动物有好多好神奇嘅设计咧， 系 佢啲用处有时候我哋真系估唔到。 但系头先因为两个都系关于瞓觉嘅，一个 三个啊， 两个都关于瞓觉嘛，一个就系会快餐嘛， 快餐， 一个就系话佢瞓好少嘛，六个钟嘛， 半个 钟 ，sorry。 另外就係、是、覓食 時間好長、 啊，十幾個鐘啊嘛， 係啊， 嗯，我覺得覓食時間16至20个钟可能唔好似啩？ 點解？ 因為譬如睇其他草食性嘅動物咧、嗯，有一啲講話佢喺植物裏邊攞到嘅能量唔係好多、 啊， 所以其實佢唔能夠活動咁多個鐘頭。譬如熊貓咁，我哋都知道佢要瞓好多，醒嘅時候就 喺 度 食， 一醒就 喺 度食，咁同埋會唔會喺嗰個自然環境嗰度咁長嘅時間去揾食，可能都幾有危險啊？嗯、會唔會呢我唔知道、嗯。 長頸鹿咪淨係食到樹上面嘅嘢㗎？即係低地下嘅食，佢好、辛苦，佢要擘開只腳嚟， 同埋佢有高血壓㗎，佢會暈㗎。 係啊係啊，係、有困難㗎，佢揾嘢食。 即係佢唔可以咁樣樣，烏低身㗎。 所以会不会其实瞓都系紧要 嘅咧？ 唔系我哋认真啊， 唔 漏肥唔漏肥，我都系拣脷，我觉得佢点撩自己耳仔啫？ 耳仔冇可能 撩唔到，边个帮你撩啊？ 头顶呢个位置， 动物都唔撩噶啦， 咪咯。 琴日 Dr. Eric 都讲啊，咪佢哋都唔会撩嘅。 我拣脷长， 系、唔正确啊，唔正确啊，系啦，唔正确。好，点样 ？Michael， 我拣瞓半个钟。 瞓半个钟唔正确， 校长好头像。 好，校长， 分散投资， 我揀 A 啦咁。 你揀 A 系咪？ 好， 即系唔会话觅食嘅时间咁长系咪？ 嗯， 有人啱嘅， 系 正确嘅答案系 Michael 嘅，系啦。其实咧仲离谱啊，佢唔使瞓半个钟啊。 每一日嘅话，正確嘅咧系瞓五至到十分钟就得啦。 哇！ 所以就中间就靠嗰啲快差啦。 快差冇错，咁总之佢觉得话佢攰嘅话咧，佢就会快差。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咧，每日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去觅食，所以冇时间瞓觉啊。 哦，真系惨啊！ 因为食嘢啊。 南韓啲人冇時間生仔，佢冇時間瞓覺。 好辛勞啊，長頸鹿， 好辛苦啊，其實。 但佢又唔使翻工， 佢食飯。 佢嘅工作就係要去揾食咧。 冇錯，生存就係佢嘅工作。 好，嗱， 嚟馬小強， 喺1908年咧，倫敦奧運。 1908 有一項比賽咧，未試過搞咁耐，比咗11小時。 哇！ 到底呢個係咩比賽咧？ 嗯。 A. 摔跤 ，B. 劍擊。C 长跑 ，D 空手道， 但可冇唔讲唔到原因嘅，即系 有原因， 系 因为讲 唔讲得出嚟，而家即系唔得嘅。 你正 常就系长跑咯，系嘛？长跑你起码 一个 钟头 你长跑，我唔俾答案你。 系啦，即系我一谂咪马拉松咯，可能就系、 是。阿校长跑长跑嘅， 系咩？ 真系噶， 我跑一个短嘅长跑算唔算 咧？我解释一下好唔好？ 好。 嗱，我觉得点解会系长跑呢？首先嘅就系长跑，譬如马拉松，我一定系会比较长嘅，系咪？比起你其他嗰啲一百米嗰啲，系9秒9噶嘛。 系、 嗯、 啊。 咁如果你讲紧嘅就系佢仲要系迷路喎。 系啊，试过，系啊，跑好耐， 跑好耐，全部人都跑错晒啊嘛， 全部人都跑错晒， 因为条路错 晒，错晒啊嘛，系啊，系啊， 系啊。 长跑 11个钟头， 校长跟唔跟长跑？ 我好唔系噶啦， 我今次唔想跟。 好嘢！ 咁你想估乜嘢？ 我喜欢。 我哋有一分钟。 我都喜欢。 我想拣一啲系即系分唔到胜负嘅。 咁有啲乜嘢？ 对唔住，讲多一次啊。 剑击。 A 系摔跤 ，B 系剑击 ，C 长跑 ，D 空手道。 空手道。 十一个钟头，哇！ 哇！打 十几个手头胶，好辛苦。 去厕所啊！去厕所。 长跑。 你去長跑， 我揀劍擊啊！ 個長跑真係好直接喎， 劍擊 又好似好似摔跤咯，我估。 有人啱， 我哋又是分散投資。 有人啱， 答案 係。有人啱，又係 Michael 啊！ 好嘢！ 摔跤，因為嗰次咧兩個咧勢均力敵。打你打， 系啊，即系分唔到胜负， 系咪？系啊， 咁咁咪好辛苦咯，摔摔11个钟头， 十一个钟头啊，系啊，中间咧俾佢嚟休息一下，再打， 系一个磨折嚟嘅， 可唔可以打和啊？ 唔得啊，要整， 不要打和， 11个钟。厕所都要去下啩，哦，好特别啊！喂，好啦，十一点冇人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已辞任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岑耀顺撰文质疑47人颠覆案裁决，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有关案件仍然在审讯阶段，不宜评论。他批评岑耀顺犯下法治社会大忌，影响司法机构审讯，强调法官完全依据法律原则和证据判案。过往多个不再续任的非常任法官亦都曾经说，对香港的法院和司法独立非常有信心。至于政治风波会不会令日后邀请海外法官的难度增加，张国军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非常任法官的制度下进进出出的情况很正常，政府亦都没有规定这些法官一定要来自哪一些国家，只要合乎资历要求就可以。他又强调，现在本港法例亦都有针对网络上一些不当或者非法行为，例如煽动相关罪行，律政司会做好把关工作。破产管理处数据显示，五月破产呈请871宗，是2022年四月以来最高，按月增加超过17%，按年升近35%。发出接管令或者破产令有624宗，按月减少超过27%，按年跌近9%，至四月所创的超过3年高位回落。 上个月强制清盘呈请有61宗，按月跌近8%，按年升近8.5%。至于发出清盘令有43宗，按月升超过13%，按年跌近9%。政府公布再度委任陈锦荣为消费者委员会主席，任期2年，由今年7月15日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话，陈锦荣自2022年7月起担任消委会主席，两年嚟积极推动各项维护消费者权益嘅工作，充分展现佢卓越嘅领导才能。相信佢定能够继续领导消委会，加强保障消费者嘅工作。南韩话再有北韩士兵越过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韩方作出警告射击之后，朝方士兵退回，北韩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事发喺当地上昼11点左右，朝方喺非军事区工作嘅士兵短暂越过非军事区内嘅军事分界线，韩军作出警示广播同埋鸣枪示警之后，佢哋返回朝方一侧。韩联社报道，今次系继今个月9日同埋18日分别喺两国边境中部其他地方发生嘅同类似事件之后，今个月内第三次有北韩士兵侵犯南韩边境。韩军一个官员话，近期嘅事件似乎都系偶发，因为当少数北韩士兵短暂越境嘅时候，几百个同袍正喺附近地区工作，而越境嘅朝方士兵返回北韩之后，好快恢复本身工作，并且继续工作到深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7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5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蚊，跌7.6。盈富基金18.37，跌3.4；美团114.8，跌5.1；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4；中海油22.6，跌9；阿里巴巴72蚊，跌4；南方恒生科技3.62，跌7.4；工商银行4.53，跌5；建设银行5.74，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8，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552点，跌80点。港金报2196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0.66美元，卖出2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而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的，近住亚加老街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咁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重复一次啦，就係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加老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浸会桥面。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现时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电车厂。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另外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北区平斜路系有渠务工程，平斜路近住平原路嘅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嘅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喺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呢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训犬师嘅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喺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 哇！喺睇住嘅气温系咁升啊，33度噶啦，而家相对湿度65%，系咪好热咧？ 好热！ 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吓。电话咪就系 1872388，快啲打嚟啦！ 冇咩生意啊！ 冇生意，好热啊！ 好啦，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嘅校长，就系培侨书院中学部吴正文校长。 吴 校长早晨。 早晨， 跟住到吴校长啦。 好啦，我哋咧延续头先咧，头先阿瑞问咗一个有关长颈鹿嘅问题。咁啱咧，我今日拣咗嘅题目咧，都系有啲生物嘅知识喺度。 好嘢， 系啦。咁大家咧知道，我哋平时咧食物好多种啦，譬如有菜啊、肉啊，咁亦都有真菌类，譬如我哋食嗰啲菇啦。 系。 咁但系咧，真菌可能都听过，有啲时候好似有啲有毒啊，有啲我就头先讲话，我最中意睇啲咁嘅动物啦。 听闻越靓越毒噶嘛。 系啦，咁有一种真菌。它的统称叫丧尸真菌， 我知啊，丧尸真菌。 我就想问咧，呢个丧尸真菌咧，佢到底嗰个功用系点，或者佢对生物嘅影响系点咧？嗱，第一个答案，佢会感染昆虫，然之后控制佢哋嘅行为。第二个咧就系佢会寄生喺哺乳类动物嘅皮肤，令到佢出血啊，好似丧尸咁嘅样。第三种咧就系会感染一啲植物嘅花朵，令到佢放一啲好似腐尸嘅气味啦。最后咧就系佢反而佢只系真菌啊，佢寄生喺其他嘅真菌嗰度，用人哋嘅营养。大家觉得似系边一种咧？ 好好呢个 问题， 可唔可 以讲多一次啊？ 好，第一个丧尸真菌，第一个感染控制昆虫嘅运动。第二，寄生在哺乳类动物， 控制它们的什么 运动，那些它们的动动、 哦哦、 第二个就是 皮肤，哺乳类动物的皮肤，令到它们的表面呢就会有些出血一笪笪，好像我们平时见到的丧尸那样、电影里面 的 电影里面见到的丧尸。 我见过我见过 第三个呢，校 长说得很普通 我带你 死了 几年前在电影界都很普通的第三种呢就是寄生在花朵那里，它呢就会放一些好像腐肉的气味、最尾那种呢就是它反而是侵入其他真菌，就拿人家的营养。 似边种呢？如果你讲紧丝嗰，其实有啲花都系咁噶，佢、都 系 有啲腐肉嘅味道，之后 有 开 花 嘛， 系啊，丧嗰啲臭花嘛。 我拣 A， 我拣 A， 我都拣 A。 感染控制动物， 好似好恐怖 啊！系啊，控制你 得唔得嘅咧？ 似系 A。 你拣咩？ 我唯有拣 dog 啦。 吓，你拣 dog 啊？ 系啊， 真菌。食翻真菌，用人哋嘅， 系用人哋 ，OK， 自己已经系菌啦，佢仲要吸引你，仲唔够爽系咪？ 唔爽啊，有几爽啊，好多人都系咁噶。 我而家两 A 一D 啦， 有啱嘅， 哦啱我得 ，OK， 咁 有人啱嘅，有人啱嘅 ，OK， 我觉得一定系我啱， 好啊， 我觉得副司解 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嘅答案系 A 嘅 ，Yeah。 好啦， 你喺有私界應該都， 我哋嚟少少解説啦，好唔好啊？其實喪屍真菌咧，佢成個群族好多種類嘅，咁但係咧，佢主要咧係控制昆蟲嘅行為啊，因為咧佢會好主要係入侵喺螞蟻嗰度，然之後咧佢就會控制螞蟻去行到一啲比較高地嘅地方，咁令到佢自己咧能夠去傳播嘅時候係更加有效率嘅，所以其實咧佢真係喺科學家嘅研究咧就覺得佢係好神奇嘅，因為佢真係控制咗只螞蟻原本嘅， 但佢仲有生命嘅，即係嗰只螞蟻 初頭有。 哦， 後尾就冇噶啦，去到某一個 真 係 好似喪屍 咁慘㗎，死埋㗎會， 好奇妙嘅， 即係被控制，被 蟻本身嗰個羣族嗰個行動係好強㗎嘛，佢哋嗰個羣族嘅力量係好令到佢哋好有系統嘅，咁但係佢就可以令到佢改變曬啲行為模式。 誒，我諗到，我記得你講過，我見到嗰啲喪屍猛蟻，我攞支粉筆圈住佢走唔出嚟。 哦，系啊，改变佢嘅行为模式， 再改变， 系啦， 佢咪好干 掉咗， 丧尸再丧， 佢应该去边度咧？ 系啊，点好咧？咁 样好丧， 解到啦。 OK， 好， 嗱，我哋唔好俾佢停啊。 系 第 二 条问题，因为我哋学校咧，其中一个嘅STEM 嘅 project 咧，就系做斑马鱼嘅研究，因为咧斑马鱼好得意嘅，佢系一种好细型嘅鱼，经常俾人用嚟做科研嘅， 系啊，做仿，系啊， 都听过，透明嘅胚胎咁。我哋可以见到佢成长啦，咁我就想问啦，呢个简单啲嘅，我哋而家咧经常用斑马鱼去做边一种嘅科研呢？第一，海洋垃圾对于生态嘅影响；第二，遗传基因嘅突变；第三，用嚟研究新药；第四，太空旅行对于生物嘅影响。因为斑马鱼其实喺好早年代已经俾人带咗上太空噶啦。在1976年已經有斑馬魚上了太空去做一些不同的實驗了。 OK， 可不可以講多次啊？ 我講多次嗰幾個選擇啊。 好， 海洋垃圾對身體的影響。第二是遺傳基因的突變。第三咧就係用嚟做新藥。第四是太空旅行。 我係新藥。 新藥啊！ 我是 B。 遺傳基因 係啦，遺傳基因同埋即係新藥 B 兩 C， 我揀新藥。 我唔搞藥啦。我都是去翻太空，我上 太空旅行， 上太空， 好， 太空旅行，即系 B、C、D 都有人 拣。嗱，如果我哋讲话用得最多嘅咧，答案系 C， 正确，非常之好。原因咧系呆望住佢，其实咧，因为佢嗰个遗传嘅基因嘅特质咧，同人类咧系有好高度嘅相似嘅， 所以先至揾佢嚟做。 当然有其他动物都好相似嘅，但系咧佢实在有太多嘅优势啦，就系佢嘅繁殖的周期很短、我们可以很容易控制它的生境、等等这些、所以是很大优势的、 校长可不可以扔少少去太空、你给半分我 不用理解一点 为什么当时就要应用它要上去太空呢、如果这么说 因为它、不同的运动、啊就是它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那些运动模式、骨骼的影响、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研究的其中不是我们是科学家研究的其中一个范畴、所以它在很多的太空实验里面都有份的、 哦挺好啊它又不知道什么事、跟着又 上太空 上太空 挺 OK的第三题 好啦，第三题 系呢个咧，咩题？ 呢个系环保啊， 好 啊，犀利喎！ 咁咧，我哋知道回收啊、再造啊等等呢啲係好熱門嘅話題啦。咁、原來咧，回收都有好多個種類嘅。 係， 我就想問一下，如果我有一個名俾大家，叫做 upcycling， 係 upcycling 有冇聽過咧？ 有。我 有啊，我哋保密啊，如果知道答案嘅话，咁我以下边一个例子系属于 upcycling 咧？ 好， 第一捐出旧衫，第二改造玻璃樽做花樽，第三废弃车辆零件回收，最后就系用环保纸 B。 用环保纸， 用环保纸啊， 用环保， 用环保纸， 冇错。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第一个捐出旧衣物。改造玻璃樽做花樽，废弃车辆零件回收，用环保纸。 你讲一次，你又系 废车辆， 废车辆回收。 好， 环保纸， 我哋嚟 啦。B 啦，你系咩 ？C 啊 ，B 啊 ，B C D， 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D 啦。 咁啊啱啊，校长， 因为你哋分散投资呢个策略非常之成功， 系好好咧。 系嗱，正确答案。是改造花樽的，用玻璃樽改造的花樽、 哦、又是你 啱了很多题了，很厉害、哦、原来呢在我们、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呢，除了 upcycling 还有 downcycling、 嗯、 还有一般我们讲 recycling 就是一个统称、 嗯、 upcycling 的意思呢就是将那些废物呢令到它变为更高价值的产品或者材料、嗯、所以你装饰它里面有你很多创意啊等等在这里， 有些贵很多的， 我 明白了，我都是一个 upcycling 来的 你本人嘛就是用废物来利用 的，废物来用的， 叫你翻工是不 是？校长使不使你啊？ 而其實另外一些譬如剛才廢棄車輛零件案件我們叫 downcycling， 因為我們是將本身那樣東西的價值可能拆散它，然後變成一些價值較低的產品， 知道， 所以很多種的，而我們如果加創意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將物件的價值去提升 了、啊、有個 upcycling 很正的，是啊， 好， 来，我哋 第四条啦。 哇，這個呢同一個電影有關的，其實是因為我找的時候就發現，哦，原來這個故事是出名到拍埋一個電影的，在科學史上面，翻翻本行，這個是一個物理的問題， 我本行 在科學史上面有尼古拉特斯拉，這個是科學家的中文譯名， 尼古拉特斯拉， 同埋係啦，同埋托馬斯愛迪生 Thomas Edison 愛迪生，他們中間有一個戰，有一個爭執的，有一個爭拗的。那個爭拗是關於什麼的呢？ 嗯，即是兩個科學家爭 兩個都是一個物理學家，非常之出名的。 OK， 是啦，他們爭緊的是電流的本質。 嗯， 因為以前的人都爭拗過，到底電流是正的還是負的東西呢？嗯，第二個是直流電和交流電。 嗯， 第三個電磁波的一些安全性，因為是個個都覺得很危險的嘛。 嗯， 第四個呢就是發電機的原理。 嗯，即是都有關於電的。 是啦。 嗯， 发电机 的 原理。 上次他们嗌交我知啊， 你喺度嘛？ 不过你用德文嗌，我听唔明 啊。咩啊？ 哎呀，激死我啊！ 哦 ，OK， 发电机， 发电机， 电磁波， 电磁波， 电磁波，发电机，系啊， 厉害， 电流， 有冇人啱？ 今次系冇人啱嘅。 啊！电流本质， 电流本质，电流，你讲 电流本质。 咩啊？你话跟我嘛？ 我后来我个 系佢收尾改咗， 唔紧要啦。而家我哋第二 round 好冇？第二 round 嘅就剩翻 A 同埋仲剩翻 B， 系咪咁个意思啊？ 诶，系啦，未有人拣， 系啦，未有人拣，未有人拣。 电流本质， 电流嘅本质， 直流电、交流电、 直流电、交流电、直流电、交流电。 我直生， 我哋以前细个， 电流本质咁。 我哋以前细个有已经教过啦，直流电、交流电。 我哋直生讲嗰个系佢发明电灯嘅故事，通常好细个就已经开始。 系啊， 系啊，系啊 ，Edison 啊嘛 ，Edison， 系啊。直流电、交流电啦， 直流电、交流电，我都觉得系 我 A， 答案系 B 啊， 直流电、交流电嘅 我零分 啊，你真系好渣。可 以講下，其實呢個咧就正正係2017年嘅時候拍咗一套叫做《The Current War》嘅電影啊。 哦，Current War 係啊，中文譯名係《電流戰爭》。 哇！ 因為當其時咧，愛迪生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企業家，佢發明咗電燈之後，其實一路發展就有好多嘅發電廠嘅。 嗯哼， 咁佢就一路用直流電去發電嘅。 嗯， 咁但係實質上咧，我哋而家發現用交流電咧，先至可以能夠用一個最低損耗嘅成本咧，去做一個長期嚟嘅供電。 嗯。 咁所以交流电就可以升压。点解我哋啲高压电会咁高压呢？系、因为佢喺嗰个情况下，佢嘅耗损先会系低。咁、而偏偏咧就系呢一样嘢，亦都当然有佢嘅危险性啦。当其时咧 ，Edison 咧，爱迪生咧就用呢一个去向公众去演示。高電壓是很危險的，咁就去希望可以打壓到 Tesla 的一個交流電發電的一個發展咁樣樣。咁當然 隨住一個科學家咁樣真係唔好。 係啦，隨住時間的洗禮，咁而家當然大家是用高壓電去傳電啦。 好。 哇，學到嘢真係。問多條，問多條。 問多條。 嗱，最後一條，我俾佢轉個轉啲嘅。呢一個學，我哋離開科學界。 好。 好。 好啦，十二生肖。 咁幾骨嚟，跳通啊！ 因為我唔想大家咁悶，咁咧， 我哋好悶啊！ 我哋大家中國嘅十二生肖好熟悉啦， 係啊， 原來咧喺周邊其他國家都有十二生肖。 越南， 請問印度嘅十二生肖係冇咗邊一種動物，換咗第二種嘅咧 ？OK， 選擇牛，因為同宗教有關啦。 豬， 第三係龍，第四係虎。 你问越南我咪食咯， 系乜嘢啊？越南系 吓， 越南系乜嘢？ 猫啊嘛，佢有猫， 佢有猫， 佢有猫啊嘛， 佢冇乜嘢。 哎呀，校长， 佢嘅选择，选择都冇咩。 我又唔话俾你听啊，你净系靠我咩？你自己去揾答案。 最后一条好啦，牛、猪、龙同埋虎，冇边一只咯？ 龙， 我又唔跟你嚟。虎唔系猪， 冇猪。 分散投資好嘛？ 分散投資， 佢既然揀咗龍，我揀龍，我本來揀龍嘅。好， 咁咪你揀 牛啊？牛啊，唔使，牛，牛，牛龍豬， 牛龍豬， 係啦，有冇人中？ 豬 冇， 正確答案係虎。 哎呀， 好苦啊！ 唔好。原來咧，佢哋嘅十二生肖咧，就係本身喺神話裏面十二個神嘅坐騎嚟嘅。咁裏邊咧就冇咗只老虎，但係佢哋有獅子。 傻， 好得 認錯咗佢， 一啲文化傳落嚟嘅一啲故事，係好吸引嘅。 哎呀，好 好啊，多謝啊， 好沮喪啊， 你過唔到蛋， 你不是寂寞的。 校長，你問多一條啊，不如好唔好啊？ 你並不寂寞， 我講笑啫嚇。好，你有個點唱嘅時間嘅，校長今日有啲咩特別嘅點唱嘅信息想講咧？ 好驚咧，頭先冇做功課， 我哋咧 咁啫，校長 去到一個學年嘅年尾啦，咁咧。其實我自己見住每一年同同學去分享嘅時候咧，都見到去到尾聲咧，大家攞住成績表，有啲好開心，有啲就覺得需要更加努力啦。 唔係好似我今日咁咯。 但係唔緊要嘅，因為 唔緊要有進步嘅空間。 係啊，我哋覺得 你落到谷底先上得翻嚟噶嘛。 冇錯，即係最緊要係今年嘅經歷啦，都係為咗明日更加好嘅自己做一個準備。 係 有時去到呢啲咁嘅日子咧，即係好多頒獎。嘅節目啊、頒獎典禮啊等等，但係台下嘅觀眾其實佢哋都會有自己嘅感受嘅，因為可能佢都係其中參與咗其中。不過我真係會覺得就係我哋每一個經歷都係我哋將來嘅一個 養分嚟嘅 腳步嚟嘅啫，冇錯啦，係將來嘅自己會係一定會更加發熱發亮嘅。咁嚟緊暑假就當然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啦，為住將來嘅夢想繼續努力，咁一定會有好好嘅成果嘅。 係啦，今日揀嚟嘅首歌曲係 係啦，今日希望送俾大家係《致明日的舞》，係陳奕迅嘅歌曲。多謝大家， 多謝曬，多謝曬 ，I love you， 多謝，拜拜 ，Thank you。 同你著土一片，若你沒法一面點起腳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冻。想万尺巨人吓惊了吗？那 只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如何失望？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只怕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我是 Win Win 的 Bonnie， 我们是 Be Free。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琴， 我是薛茶。6月23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一个贪生怕死，一个又矮又散，一个自此天生小聪明，三个学人走去做护卫员，押运巨款期间竟遇上劫匪，引爆连场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许氏兄弟卖座喜剧《摩登保镖》，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31。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到中午12点，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33度气温，相对湿度66%。喺呢个夏至嘅中午，大家小心啲咧，出户外工作啊，咁都要咧小心自己嘅身体啦。如果有唔舒服咧，快啲搵个地方唞唞先。我哋听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就有车路的事，唔好行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松快活人， 好，准备我哋下一个环节之前，提大家1872388，即系话点 快啲打嚟啦！ 车路的事， 悄悄，大家好啊！ 喂，欢迎！ 哇，又揸住波波车上嚟，好热啊！ 系啊， 你波波车仲话人哋企喺巴士站等你，咪仲热？ 你知冇咧？跟住我头先一路睇住个温度计啦，跟住佢直 你嗰 个 冇事噶嘛？ 冇事冇事，但系佢睇住外面个温度啊，车附近 36， 系啦，嗱，天文台而家系讲紧33， 系 咪33？ 系啊。 但咧實際咧個車個顯示41咯， 四廿一， 因為曬到正啊，曬到正， 四十一， 因為其實喺個車附近嗰個温度其實好犀利， 真 係， 咁 要開好耐冷氣先， 辣曬手咯，而家出面所有嘢都係。 所以咧，朝啲你令我諗起咧，以前熱天最驚係咩咧？就係嗰個車嗰個叫做cooling 做得唔好咧， 冇錯啊， 更加驚，驚上加驚，好易出事，係咪先？ 係啊， 熱天， 因為我其實啱啱有個朋友，佢哋有一部嗰啲類似啲古董車咁樣啦。就是剛才大佬讲的东西了，夏天一来到的时候就惨了，一是就没有冷气 了， 那他有冷气走的时候 是 假冷气，你就好像一些不知热与冻之间的感觉， 就 是 吹点热风， 唯有就是将风教到最大也不行，其实开小窗，为什么你谷得他太过劲的时候你要怎样水滚， 是啊 是 啊，我不应该笑的， 所以其实做古董车都挺多东西需要搞， 唯一一个当时可以做的事就开快一点，等那些风吹吹吹吹， 冇错啊！吹翻冻， 吹翻冻啊！车内， 但佢又唔吹， 但 系 如果塞 车 就惨啦！ 系啊，冇错。 好，咁今日唔系讲呢样嘢吓， 今 日 我哋讲个比较得意啲嘅嘢。车咧，其实我哋有分一个引擎嘅大与细噶啦，系 冇错。 咁我哋咧以前咧就会叫咗佢做几多公升嘅车啦，几多 CC 嘅车嘅。咁大家唔知诶，知唔知道自己架车几多 CC？ 知道，因为有时咧我哋会因为呢一即系嗱，我好婆乸数啦，会计过，因为佢超过几多咧，噗一声佢。由五千变七千，七千变一万咁， 都系排废， 排废 系啦， 系啦， 系啊，会好贵噶。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就买车嘅时候已经要谂呢样嘢啦。譬如咧，而家一部最抵揸嘅车系咩咧？咁排废嚟讲，梗系电车啦。 系你咁讲冇得讲， 连 C C 都冇。 系 咁啊，但我哋要揸翻油车嘅时候点搞咧？咁其实咧，我哋就系要睇翻啦。你 C C 个数目字越大，其实当然个排废会越嚟越贵，而且系好大幅度嘅。 咁我想问潮潮嗱，以前咧我即系听人讲咧，即系太细 CC 嗰啲系好悭油，但系都冇乜力嘅。咁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啊？ 嗱，呢一样嘢咧就要讲，一阵间我哋都要讲翻嘅，就系、是、以前一个年代，嗱唔系好远嘅啫。我哋讲紧净系可能去到千禧年代，同埋而家呢刻嗰个 CC 嘅分别对部车个影响。咁样样咧，其实嗱，我哋讲翻啦，千禧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年代嘅车。一定是要大 CC， 即是那个引擎的容积要大，它才可以有大的马力的。因为以前那个科技其实不是去到现在这样，那么他们唯一的马力来源就一定是要靠个引擎 size 的。 沒 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揸的车大部分市面上见到的都是大约两公升左右的，就是 2000cc 内。 如果这么讲法的话，会不会有个引擎要大的话，多数都是大车？ 唔係噶，有啲 關事嘅， 譬如啲跑車，甚至乎超級跑車，其實佢哋部車仔好細，兩門得兩個座位，其實嗰啲可以去到 V 八、V 十二都有嘅。咁 即係 幾千 CC， 係啊，係啊，所以佢哋嗰啲係去到差唔多六千 CC， 係啊， 都有嘅。即係如果就咁 有用咩？我六千 CC 有嘅， 但係如果真係六千 CC， 而家交幾多錢排費啊？ 好貴， 兩萬幾啊，係嘛？ 真係 佢都去到咁高噶。 因為其實我之前咧，我喺香港有一部係V 八嚟嘅四千 CC， 其實當時個排費我已經覺得係好離譜嘅件事嚟嘅。所以你如果去到六千以上嗰啲，真係好誇張啊！ 明白。 咁其實咧，咁個 CC 其實對等於係乜嘢咧？食油啦。咁其實咧。買得大 CC 嘅車，你當然攞咗嚟咧，係有一個快感啦。 係啊， 由你揸車嗰下，轟一聲， 哇！ 你低 頻，周圍啲人 全部停車場都知啊！ 你每踩一下油，你就跌咗五六蚊落地嘅。 真係啊！你每一腳油五六蚊，五六蚊喺個死喉嗰度噴咗出嚟， 五六蚊咁跌㗎，叮叮翻啦 嘅。我曾經有聽過，係啊，就有一架唔知係話係跑車咯，係啊，佢一路揸嘅時候，嗰個人好好乞人憎咯，佢又講嘅就係你諗下一路嘅話我掉十蚊出去，掉 每一腳十蚊十蚊咁走 其實真係有咁樣嘅，真係有咁樣嘅計法 㗎。會㗎，嗱咁，譬如我俾一個例子大家，咁之前我部 V 八咁個狀況係點樣啊？我大約入一缸油，你哋估幾多錢先？ 兩千， 大家覺得 差唔多啦。 唔係幾時先？ 你讲2000年啊？ 四年前啦， 四年前 两千， 其实大佬好准喎。 两 千，如果真系用到冇晒嘅，两千左右。你稍微有少少喺里边嘅，你千七千八咁样啦。你真系着咗灯去入二千蚊坐底噶啦。你估下呢二千蚊可以行几远？ 可以行几远？ 我觉得五日。 公里， 我谂啊，五十。 咁好少少。那个超跑啊，真系有机会你狂军嘅时候，可能 一百啦， 三百。 哦， 300公里， 系啦，但你就计翻咯，每一公里其实出咗嚟系好贵嘅，嗰件事系 你除翻2000， 真系2000蚊行呢个里数。譬如我而家我部车，其实讲紧我入门可能800蚊嘅啫嘛，我行差唔多500公里出嚟， 悭噶啦，如果 系好悭噶， 算好悭噶。 所以嗰个年代就系嗰个 CC 会扭转咗大家个玩法噶啦。而家呢一刻市面上面，我哋见到啲大容积嘅车，即系大 CC 嘅车，其实讲紧大部分石果仅存嘅就系超级跑车。而超级跑车其实去到而家呢刻都好，讲紧 V8 引擎嘅，其实大家都已经少晒噶啦。 系啊， 你睇翻嗰石果仅存嗰几间超级跑车厂咁样计啊，佢哋仲有冇出 V8 嘅跑车？有。但是他们官方已经讲了了、现在这一代他们出的 V8 已经是最后一代了、再新出的时候都连 V8 都没有了、要跌回去、V6、或者、叫直六又好这样来变化。但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即是由一个大的引擎一路要落去小引擎。 是不是因为现在购买者的选择已经不是在乎那个有几大的引擎呢？ 那不是。其实后面一个好大科技是一样嘢嚟， 系唔需要咁大引擎，都有咁大嘅推力啦。 冇错啦，但系咧，点样样去驱使到大家需要发明咁多嘢去令到个引擎 size 变细之后就可以有翻同一个力度？其实俾一个答案大家， 环保 中晒，小强中晒。環保條例啦，即係歐盟嘅環保條例， 佢唔俾你咁做， 唔俾你咁做、 哦， 或者叫做佢有一個空間去俾大家選擇嘅。咁、大家就會睇翻，我哋日日喺街外面見到好多嘅日本牌子、歐洲牌子，點解佢哋會將一啲佢哋旗下嘅超跑冇曬 V8、V6 直六已經少嘅，甚至乎而家係用2公升嘅引擎可以做到一部佢哋嘅超跑出嚟、其實就要睇翻歐盟嘅條例。咁、其實呢一個咧就影響曬所有車廠嘅，咁、其實佢分咗大約3個級別啦，所謂年產量1000部車以下嘅一啲好專門嘅超級跑車車廠，真係咁嘅產量嘅啫。咁佢哋咧原來係唔受監管嘅，係、即係佢中意點樣玩引擎幾大又好，死氣喉排氣幾大聲都好，佢哋係完全唔受監管嘅、好啦，1000車至10000車產量左右嘅車廠，咁其實就係而家我哋講咧普遍地見得到嘅出名嘅超跑牌子，咁佢哋咧都係要受監管，但係佢哋有一個空間可以去走賺嘅。個空間會係點樣呢？就係譬如，我出咗一部叫做特別大引擎嘅，佢就要用翻一啲中和嘅方法啦。即係譬如佢又要研發電車啦，佢要投產電車咧，佢先至可以咁做。但係都會有機會係罰款嘅。而家市面上面咧有啲超級跑車其實係講緊啊嚇，佢每賣一部出去 都要罰， 佢都要罰嘅。咁呢一個罰款， 但佢都有賺、啊， 但佢都有賺， 係咪先？如果唔係，佢唔會繼續做啦。 冇 咁蠢咧、 啊，佢咧就要包含翻喺個車價裏邊。所以點解而家有啲超級跑車出嚟，可能成講緊1蚊一匹，唔係10000，係咪啊？即係總之過10000一部啦。嗰啲情況係點解會發展到咁樣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個罰款好勁。佢暗地裏 加埋落去， 暗地裏包括咗個車價裏面，你買嘅時候其實已經罰咗啊！ 要幫佢俾埋， 係啊，幫佢俾 嗰個買嗰人咯。 冇錯啦，佢叫轉價咗過嚟啦。咁、去到我哋而家啦，一啲叫做 mainstream 啦，日日都見到嘅車廠，咁點樣樣做呢？咁就頭先我哋所講啦，佢就唔會再用頭先嗰種大引擎去做呢個大馬力咯。 嗯 譬如而家可以點樣樣做咧？咁譬如而家市面上有啲車廠就好犀利啦，佢直頭將一啲叫做 Formula One 賽車嘅技術擺咗落去而家啲出街嘅車啊！咁其實又問一下大家，諗一諗咯喎。兩公升嘅引擎，其實我諗而家係講我哋在咁多位，我哋嘅車都係兩公升裏面啦。 我唔係，我1500啫。 千嗱仲犀利喎，1500大有嗰啲嘢。咁我就自己啱啱好兩公升嘅。咁大家嚟諗啦，我哋而家啲車知唔知道自己部車個馬力係幾多？ 我知㗎、 我知。 係啦，咁有冇大約 130幾度咯？ 係啦。譬如我那部好似是300多嘅，跟住咁而家就 不過其實傳説以前啲馬力咧，啲車咧一般都係100多嘅啫， 係 啊，你又知唔知點解？嗱，我哋俾一個 已經叫大咗好多嘅啦，而家啲馬力。 俾一個參考數字大家，其實以前咧日本車好得意嘅，我哋諗翻我哋嘅所謂日本嗰啲小跑車，而家個黃金年代啊，千禧年之前90年代左右，其實有兩間車廠專玩越野車噶啦， 斷出每年都出一部佢哋嘅跑車出嚟嘅。咁、 嗯、 其實咧當時係有一個叫共識嘅，個馬力佢哋封個頂。大家去到同一個馬力就不會超過那個數目字出街的、嗯、所以其實當年用這樣的方法營運了很多年、嗯、大家都跟著這件事、 嗯、 去到現在這刻科技改變了、 嗯、那時候司令是多少他馬力 180、 哦、 他先是180 那都算很厲害 後來上調了再200多樣 現在300都很普通 現在300好像周街的車都是這樣的、 嗯、 現在就是說哇怎樣去變這件事首先就是那個車廠將 Formula One嘅技術變咗落架車度，咁大家可以估下一部兩公升嘅車，而、 嗯、 家可以擁有一個乜嘢馬力嘅數字？ 如果你咁，我起碼都400噶啦， 400 係咯，差唔多咯。 唔 知啊，我真係 嗱，譬如而家啲超級跑車，大約俾一個參考數字大家先啦。超級跑車大約600多匹起步嘅，係、 嗯、 啦，可以去到過千匹嘅。 但點解我唔敢估咁高？因為真係2000cc 好低嘅啫嘛，即係好普通嘅啫嘛。 因為你我哋因為以前揸開車，其實一路都會有一個感覺嘅。你 2000cc， 因為你一個真係一個叫做 physics 嘅嘢嚟嘅，你冇理由突破到個物理極限嘅嘛。 係啊，2000cc 所以 低 嘅。大佬估嗰個數目字其實已經好高， 好高㗎啦，已經 好高，真係好高。但我就俾個答案大家，而家已經出咗街有嘅嘢，2000cc 嘅一部跑車可以去到680匹。 600多匹啦， 680匹，咁佢个加速嚟讲0-103秒，咁其实佢发生咗咩事咧？反而嗰个技术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嘅一样嘢嚟嘅。咁佢就强调啦，一级方程式赛车嘅技术落咗嚟，咁我就即刻走去睇，咁其实系乜嘢事咧？ 咩技术咧？ 咁其实咧，一级方程式其实已经开始变咗好多年噶啦吓，咁其实佢哋系会用一个电嘅摩打，一个好特别构造嘅电池摆咗落去部一级方程式嗰度，咁样佢哋嗰件事除了摩打出力之外摩打都会去推一些类似 turbo 的东西的、嗯、他现在的车厂就犀利到将整件事就是摆在一部卖出街的车那里他那个电池先讲电池其实大家呢、想回我们现在车里的电池有没有什么特别散热的给他先 有冇咩特別散熱？ 即係你意思係個風扇咁嗰啲啊？ 風扇啊，甚至乎其他散熱裝置，其實冇 冇啊， 冇啊， 冇啊，冇。 大家見過佢換電池咪 就 舊電池，就 一 嚿 嘢 一嚿四方盒咁樣，一個鐵框仔固定佢嘅啫嘛。跟住你要抽走佢，抽走佢。嗱，其實傳統電池同我哋而家電動車用嘅電池。原理其實都是很差不多的嘢嚟嘅，電動車的電池就好像很大量的筆芯電池變咗一餅嘢咁、 嗯、 就擺喺架車裏邊，就電動車電池啦。咁樣而家嗰部呢啲電池係面對到咩嘢咧？就係、是、會有温度嘅改變啦。咁、 嗯、 譬如你喺好凍嘅地方揸車、 嗯， 其實電車其實係會有問題嘅。 我哋都有講過啦。 係啦，之前講過啦，你可能甚至攤唔著添啦。咁、嗯、但係啦，另外一個反方向啦，我哋如果去到好熱嘅地方，甚至乎你係一路吹逼住嗰架車嘅，揸得好快嘅，會產生一樣咩咧？大家估下啦，你用。系啦，過熱啊！即係譬如我哋玩遙控車，以前電動嘅遙控車，你一路去推住佢，好快咁跑。其實電動嗰啲遙控車嘅電池咪熱到辣手嘅、嗯。 手機用得耐都好熱、啊。 係啦，手機一樣咁，我哋用得佢勁嘅時候，佢又係會辣曬手噶嘛。咁、 嗯、 其實車嘅電池一模一樣。咁、 嗯、 你吹曲得佢勁嘅時候，就會辣手噶啦，就會過熱。熱力一嚟嘅時候咧，就衰減咯。咁、 嗯、 所以就會啲力度唔見曬、嗯。 所以同佢減熱啦。 係啦，咁而家咧嗰個最新嘅技術係咩咧？佢原來 淋啲水落去， 落好類似啦，除咗淋水，仲有啲咩諗法？仲可以 風啊， 輕輕 風，仲有咧？ 淋啲水落風或者係都係呢啲嘢咯。 其實似㗎咯，似㗎。嗱，我而家咧佢個技術係點啊？逆冷，佢係將成個佢嗰個電池嘅模組，佢係裏邊咧係一啲佢特別嘅技術，佢浸住一個電池嘅，佢、長時間維持住個電池咧係一個工作温度就係45度，攝氏45度就係佢最理想嘅温度嚟嘅，無論你快踩佢啦， 都好熱， 其實熱㗎。但係佢嗰個係佢理想工作温度嚟嘅，咁跟住啦，無論你快踩啦，或者去到凍嘅地方，佢都可以有效地保持住一個温度。咁呢一樣嘢咧就個起點咯，個起點一嚟咗之後咧，咁即係代表啦，你嗰部車落到賽車場，你長期抌足佢一個鐘都好，電池都係嗰個温度咁上下嘅。咁跟住佢咪可以好有效地俾到個電摩打一個穩定嘅輸出咯。咁跟住啦，佢再嚟咯，佢除咗電摩打有力度之後啦，其實佢而家嗰啲Turbo 咧係用電嘅喎、即係大家對 Turbo 呢樣嘢有冇概念先？係、嚟做咩嘢嘅？ 去到某一個速度，突然間一個開一個 Turbo 就會突然間 勁加速 係啦，勁加速一下推住嚟嘅。嗱，以前嘅 turbo 就係咁樣玩噶啦。咁而家個 turbo 咧，佢透過電力係做咩呢？其實咧，以前係透過廢氣，即係我哋踩油啦。咁佢會有排氣噶嘛？廢氣經過咗以前傳統摩打，突然之間就係大佬講嗰樣啦。佢個力度一下就灌翻落去嗰、那個engine 嗰度，力度係倍增上去嘅。倍個倍數可以去到好大， 其實好容易出意外嘅。如果你唔用慣呢啲車， 所以要好小心。 轟咁就衝嘅， 即係個力度係由冇砰一聲去到有。嗰、那個 term 係叫做乜嘢咧？叫 turbo lag，即係呢、這個叫遲滯啊，就係、是、會有呢樣嘢。咁而家係做咩？佢用電力，其實佢無時無刻佢都已經 touch 咗個電嗰、那個 turbo，佢已經喐緊噶啦。咁佢喐緊嘅效果就係咩呢？就係代表我哋揸車嘅時候，個油門同架車個反應完全嘅線性咯，直頭將頭先大佬講嗰個、叫做 turbo lag 嘅嘢，一下突然間由冇力變有力嗰下嘢，佢拉平曬、完全 一路都有， 係啦，佢因為佢透過個電摩打一路俾住力，已經行喐咗個 turbo 先，咁、所以咧呢一個科技咧就好大嘅革命性改變啊！ 咁所以佢就能夠做到600多 係啊，六百幾匹力，而且係講緊呢一樣嘢咧，係講緊同佢哋之前咁多代啦，咁佢傳統其實都係行開 V8 噶嘛，咁、所以。爭議性是大的，這個技術一出來市場的時候，即是最新的科技來的，所以大家可以認識一下。但 爭議性在哪裡呢？ 因為傳統車迷就會覺得，喂，不是，我買你這部車，其實可能就是想著，我就是想要我踏車的時候，轟一聲全條街都知道我著了我部車，那種 V8 聲。而家咧，原來唔係冇，係冇到乜嘢層次咧。 卡咗都唔知 道。嗰日我 因為靜噶嘛，而家 係啊，你知冇咧？ 喺側邊度行過都唔知佢嚟緊啦，我嚟緊啦，我嚟緊啦。 嗱，咁除咗自己加聲，仲要我嗰日卡車個經驗係咩咧？嗱，我一路諗緊噶，我都係諗住我卡車落去。你就算你唔係轟全條街之後，你都起碼俾翻啲聲我。你知道佢點樣樣啊？我撳掣之後，佢嗰把聲，嗱，我模仿俾大家聽啊，真係噶。佢真的就是呢下， 但系好太空科技喎、你啲声， 喂咩事咧？变咗太空船嘅， 行嘅时候都是咁样，冇声。 诶，嗱，好得意嘅，你如果是用一个叫 comfort 嘅模式去揸部车，真系冇声啊！咁佢嗰啾一声系咩咧？原来电摩打着咗，跟住嗰部六百几匹嘅车，我揸佢，喂。電車嚟嘅，乜嘢聲都直頭係完全冇引擎聲。原來佢係一開始，如果你係用 comfort 嚟行車，佢、直頭係用電摩打已經可以行好遠噶啦。但調翻轉頭啦，佢有選擇嘅。如果你識得用佢嘅時候，你開咗佢唔係 comfort， 你譬如運動模式啊、賽車模式，咁其實你踏車佢依然仲有翻以前嗰啲嘢喺度嘅。所以大家車迷唔好驚，爭議性唔好咁大住，係啦。 哇！今日真係～学咗好 特别啊， 同埋亦都有好多嘢 最新嘅 嘢。你讲乜？但系唔紧要，我哋慢慢嚟吓。 冇错， 多谢 多谢 姐 姐，多谢晒。好啦，十二点半噶，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准备一阵间嘅点唱登记啊，同佢朋友讲啊。哎呀，依家好嘛？咁样样，而家可以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破产管理处数据显示，五月破产呈请871宗，是2022年4月以来最高，按月增加超过17%，按年升近35%。发出接管令或者破产令有624宗，按月减少超过27%。按年跌近9%，至四月所創的超過3年高位回落。上個月強制清盤呈請有61宗，按月跌近8%，按年升近85%。至於發出清盤令有43宗，按月升超過13%，按年跌近9%。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基本法》23條完成立法之後，特區已經打好國家安全基礎，他有信心2019年黑暴事件不會再來，但不等於現在毫無國家安全風險，仍然有一些軟對抗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等待機會搞事。 陳國基接受本台上任兩週年系列專訪，說黑暴期間很多年輕人對國家缺乏認識，甚至沒有去過內地，只是透過一些有毒的媒體認識國家，吸收到錯誤的資料，所以要在愛國教育方面多下功夫，建立年輕人的免疫系統，達到對黑暴的預防作用。他形容在愛國主義教育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陳國基說，特區政府一定會在巴黎奧運之後爭取邀請國家隊獎牌運動員訪港，形容是好好的愛國主義教育題材，可以增強市民對國家的自豪感。對於已辭任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岑耀順撰文質疑47人顛覆案裁決，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有關案件仍然在審訊階段，不宜評論。他批評岑耀順犯下法治社會大忌，影響司法機構審訊，強調法官完全依據法律原則和證據判案。過往多個不再續任的非常任法官亦都說，對香港的法院和司法獨立非常有信心。至於政治風波會不會令日後邀請海外法官的難度增加，張國軍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的時候說，非常任法官的制度下進進出出的情況很正常，政府亦都沒有規定這些法官一定要來自哪些國家，只要合乎資歷要求就可以。他又強調，現在本港法例都有針對網絡上一些不當或者非法行為，例如煽動相關罪行，律政司會做好把關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轻，是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21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5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2点，跌3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80.2跌7.4，盈富基金18.37跌3.4，美團115元跌4.9，恒生中國企業65.68跌1.34，中海油22.55跌9.5，阿里巴巴72元跌4，南方恒生科技3.64跌7.2，工商银行4.54跌4仙，建设银行5.75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3，日元158.9，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8，人民幣7.261，英磅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622點，跌10點。港金報21960元，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361.23美元，賣出2361.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 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晏昼12:37吓，咁啊，今日风骚浮人咧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咧都系18723888，可以继续打电话嚟俾靓妈嘅。咁啊，多谢咧网上咧有啲心水清啊、好记性嘅朋友，记得咧今日咧系我哋咧风骚快活人三个咧翻嚟啱啱3周年啊，因为6月21日咧就系我哋3年前咧吓啱啱开麦嘅日子，咁啊多谢大家一路支持啊，希望继续咧听我哋嘅节目，开开心心嘅。 好，来吧， 啊、电话里边。有喂， Hello? 喂，你好， 你系边个啊？18723888打通咗，喂喂喂 ，Hello，Hello，Hello， 第一位系喂， 系啊，你 好， 系啊，你啊，你啊，你啊， 你叫咩名？系点称呼你啊？吓 咩太话？ 徐 太， 徐太， 徐太你好啊， 系啊， 好，徐太你好， 记唔记得我啊？整曲奇饼个徐太啊！ 整曲奇饼嘅徐太， 今年我哋年头见过面嘅，我上咗台玩呢个游戏节目咧。阿悠悠，应该你食咗我嘅红豆酥嘅， 你食咗人哋红豆酥，你都唔记？你系讲响九龙公园啊？唔系， 尖沙 咀啊？哦，尖沙咀， 尖沙咀 ，pop life 系啊 ，pop life 系啊， 哦，系啊， 你玩游戏。 是咩？我有食红豆酥咩？ 同埋样样啊，一起食嘅。 你几时俾我噶？你几时俾 我 噶？ 嗰晚俾你嘅。 哦，你净系俾佢哋。 系冇你哋份嘅。 我记得啦。我記得啦，因為我哋有兩個台噶嘛，你記唔記得啊？嗰日 小台 係啊，嗱係咪嗱？我記得，跟住之後我哋就行埋去，咁跟住咧就係啦，同阿楊楊一齊，跟住你就俾咗我哋，我哋就問你喺邊？你係買嘅？ 我買嘅，我記得。 哦，終於記得啦。 咁點解我冇㗎？李麗睿， 因為我冇諗到你， 佢冇買俾你，佢就買俾我同楊楊兩個。 我真係掛住你兩個，好開心啊！見到你兩個， 我記得啦。是啊，多謝你啊！ 是啊，多謝曬。 是啊，好食啊！ 恭祝你哋3年又3年，再3年，再30年，節節上升。 成你貴言，成你貴言，多謝你。 到時我冇牙咁樣點講嘢咧？ 嗬。徐太啊！徐太，遲啲咧，我哋都會再有機會咧，會有一啲即 係 出去做嘢 啊， 係啊，公開活動啊，又或者 你會唔會嚟啊？ 你一定要嚟喎！ 好， 係啦，今次你要買4個紅豆粟， 我唔要， 我都唔係俾你，我俾 Autumn， 俾埋阿靚媽， 係 啊， 靚媽都有， 係啊，喂，咁阿徐咧，今日想點唱啲咩啊？或者咩信息要講啊？ 今次點唱同上年一樣嘅，都係祝個朋友生日嘅，佢616叫做鄭志威， 阿威哥， 係啊，補祝佢生日，即係嗰晚都同佢食咗飯嘅。咁今次咧就咁啱啊，聽日我女就舊歷生日，就下個禮拜二就係新歷生日。咁我都恭祝佢事事順利啊，生活愉快啦。咁and then我忘記咗一樣嘢，唔記得同你媽講，今日21日其實英國嘅時間可能係今晚咧。我个朋友 Jessica 同埋 Richard 咧就 Big Day， 咁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结婚咯。点解你唔过去饮啊？ 系啊， 点解你唔过去饮啊？ 其实都我家 姐过咗去， 一定要好开心噶， 系啊， 外地 成班人飞 啊，成班飞 去 真系好开心噶。 我去年先过啦，去年过英国，因为等我个仔毕业先过去。 哦，又大学毕业啊？ 哇，咁好好， 恭喜晒， 恭喜晒，系啊。咁女女叫做咩名啊？ Maggie 崔徐子文啊 ，Maggie 系 啦，几多岁可唔可以讲啊？ 讲得啊，讲得，佢都唔介意，30岁。 哦，好啊，好好啊。 但系我介意咯，我 你介意乜嘢啊？ 我介意，我咁大个女啦。 哦，有乜所谓啊？系啊， 最紧要佢开心。 咪咯，徐太把声最多31。 系啊，我好开心又打通电话啦。即系冇咗你嘅节目，冇人陪咁样咯，好好单噶。 日日重温又再重温听，又再听咯，系啊。 不过我都会听足7日咁齐啊。 哇，犀利！ 多谢阿徐太啊，好啦， 继续支持我哋啊，我哋呢轮好多生力军啊， 系啊。 多谢你哋保持呢个水准。 好， 我哋应该嘅。 多谢， 系啊，开心。 好啊，多谢晒徐太，亦都祝你嘅女女啊 Maggie 生日快乐。 系吗？ 你嘅好朋友啊 Big D， 亦都希望佢哋两位咧就系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吓，威哥亦都系 有威哥生日快乐。 咁 多谢你， 好多谢晒， 一生中最爱， 拜拜。 你要保重啦吓。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珍惜见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 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一分钟最爱，好啦，风骚发人嘅点样时间有 Shelly 嘅 Shelly 啊， 好远打电话嚟 ，Shelly 好远啊，长途电话 ，Shelly， 喂 喂， 我啲声未传到过去， 你好 Shelly 系啊 ，Shelly， 喂，大家好，大家好， 喂，喺边度打嚟啊？ 西雅圖， 西雅圖， 西雅圖 ，Sleep in Seattle， 冇错， 咪成日瞓唔着觉， 十几个钟一个对， 系系嘛？你而家系咪夜晚啊？ 是啊，你哋香港快15个钟， 哇！ 太令时间啦， 你唔使快咁多系嘛？ 系啊， 快15个钟， 你系咪专登等呢个时间打嚟噶？定系瞓唔着打嚟啊？ 梗唔系啦，我年年呢个时候都打嚟噶。 哇！你讲噶，你出年都要打嚟啊？ 多谢你、啊， 有上年都打嚟啊？ 系 啊，你有心嘅 ，Shelly 啊，记得你、啊。 今日打嚟系点？作为咩？ 有咩好嘢？ 系 分享一下。 妈妈星期一生日， 哇，好嘢，好嘢，好嘢！ 妈妈叫咩名啊 ？Grace，Grace 系嘛？ 几多岁生日啊？ 70， 哇，七十大寿啊！ 好开心， 开心啊，重心啊， 真系好。 你有咩同妈妈讲啊？ 妈妈喺边啊？妈妈系咪美国啊？定系喺香港？ 哦，唔系，佢喺香港。 香港嘅，咁你有咩同佢讲啊？喺大气电波讲咧。 我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出入平安啦。咁、多谢佢同爸爸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啦，为咗屋企就牺牲咗好多，冇晒社交。咁啊，咁而家爸爸就走咗20年啦，咁啊得翻我妈妈一个。咁我都希望佢生活愉快。 你会唔会翻嚟香港睇啊？ 翻嚟翻嚟探佢嘛？ 系啊， 有上年11月翻过嚟啦，同埋佢去旅行啦。 哇，去边度啊？上次？ 上次去韩国。 哇，都好开心喎、 啊！咁大反应，开心啊！ 开心啊嘛！ 你啲情绪成日飙上去嗰啲又点？ 哇，咁要邓阿 Grace 开心啊嘛！ 咁落嚟咧，落嚟会唔会再翻嚟香港探下佢啊？几时会再翻嚟？有冇预计啊？未有。 有2026啊。 2026，我喺 plan 好咯喎、啊。去边啊？2026。 翻嚟香港， 翻嚟香港先系咪 ？passport 啊！ 哦，因为你要换 passport 啊！呢、个女真系激气啊！ 哎呀，你唔系净系 passport， 你翻嚟探阿妈 啊！你梗系话探阿妈先啦， 真系 唔使啦。咁我可以叫佢过嚟住下噶嘛？ 系都系嘅。 有冇试过啊 ？Grace 啊，有冇试过啊？即系阿 Grace 系嘛？即系你妈妈啊？有过嚟？ 因为先嗰几年，我哋就喺荷兰住，咁我嚟咗两次咯。 哇！荷蘭其實幾舒服啊，天氣又涼涼地咁樣樣，正啊！我想問咧，你媽咪點解會有英文名嘅？你唔好介意喎。 媽咪點解會有英文 名？唔係啊，你70歲嗰啲老人家咧， 我媽90歲都叫 Josephine 啦，係啊，有乜問題？ 真係再見 Josephine 係 啊，點解佢做嘢㗎係嘛？ 有好多年前啦，退咗休咯，而家都。 咁你哋系咪叫佢阿 Grace 噶？ 系啊 ，Grace 妈。 Grace 妈。 应该系我先生叫佢阿 Grace， 我冇叫阿 Grace， 我叫阿妈。 真系噶？你先生叫咗 Grace？ 叫佢做 Grace， 你嘅先生系外国人。 洋人。 系系啊。 哦，咁 啊系啦。 系啊，要英文名。 好笑啊！ 咁啊 ，Grace 今日有冇听噶？知唔知你点唱噶？ 你叫我 Grace， 佢知唔知噶？其实佢知唔知噶？你咪叫我。 其实佢知唔知自己系叫 Grace 啊？ 哎，梗系知啦。 其实佢叫 Tracy。 哎，记得叫佢听翻，知唔知啊？ 会，冇问题。 好开心， 你继续喺试下，同开心啲啦。 有咩说话想同妈妈讲？ 系你讲。 系啦，我有样嘢想多谢头先接电话嗰个靓女。 靓妈系啊，靓妈 系啦，系啊，多谢佢。 点解啊？ 因为我外国打电话嚟，咁 佢又要打翻俾佢，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先有讲 清楚， 系多谢佢，系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咁样，希望 Grace 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讲翻句英文啊 ，Happy Birthday， 好嘛，送俾你徐小凤嘅呢一首歌曲 ，OK， 多谢晒， 拜拜。 像流水般静。 在我心里，心里印象，让我不怕创伤，坚决去面对难关。 人子浪花，我哋有小凤姐呢首歌。 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送咩 Grace 嘛？好啦，电话里边都今日仲有一个电话就系 Andy 哥。 早晨， 你好 ，Andy 哥，你好 啊，有乜嘢？ 我日日都有听你哋噶， 多谢 多谢， 好唔好听啊？开唔开心啊？ 系啊， 真系开心啦。 咁就好啦。 最开心系乜嘢？ 仲要今日打得通，我太太昨日生日咯。 哦，太太叫咩名啊？ 宝珠， 宝珠姐， 哇！ 你讲佢个名个好甜噶喎， 宝 珠，宝珠有啲咩说话同阿宝珠讲啊？补足佢啊？ 系啊。 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 昨日你去咗边度庆祝啊？ 系咯，琴日正日。 琴日佢琴日好惨。 点解 啊？ 开工庆祝。 啊？ 开工庆祝， 工作嚟庆祝， 都几开心啊！ 咪今日补翻咯，系咪？今日星期五啊，听日星期六咪呢几日咪一齐玩，好唔好啊？ 有冇切蛋糕？至少都要切蛋糕啦，系咪？有啦， 得 啦，有庆祝就得噶啦。 系 啊， 喂，其实 另外今日我个契家姐同埋公司个同事今日生日， 哦，好啊， 好多双子座喎。系啊，因为而家系六月啊嘛， 唔叻嘅星座， 好多。 跟住下个月四号有个孙女生日。 哇，你有孙女嘅啦？ 唔似喎， 五个啊！ 哇， 犀利， 发达啊！ 你最大个孙几多岁啊？ 个孙女 大孙 唔记得， 四五岁啊？ 你话系咪噶？系咪哥？ 一年 好似唔好肯定啊。 唔系咯，最细嗰个几多岁啊？ 未出世 嗰个 啊， 几个月咋？ 哎呀，好开心啊！咁样 哇，但系生五个啊，哇，真系好有好有， 唔系同一个， 唔系同一个， 唔系两个女，分开两个女仔， 好开心， 开开心心， 好开心， 开心啊！ 咁啊，送晒俾所有啲仔仔女女孙孙 生日嘅朋友啦，好唔好？ 系啦， 好啦， 六月份， 多谢 Andy 哥， 多谢 Andy 哥同埋宝珠姐。 好啦，我的亲爱，黎明呢首歌结束今个礼拜风骚浮人，愉快周末啊，各位。 星期一、星期日啦，有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隆重举行。 哎呀，我分咩解好咧？ 你唔系听日去咩？ 你都要去等位 啦。提醒大家系后日啦， 星期日啦。 咁多再见，拜 拜。 寂寞还未有替代，既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